永不安呐，哎， 倒霉德行。求婚的 人，求你那倒霉样，我跟你求婚呢。 我说什么呀？ 你该说了。华丽华丽，只为今夜访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啊！阿欢， 坐下。 对，阿欢， 别忙，打扫起来， 阿欢，丽华丽，只为今夜访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这是天津卫呀。 你外是天津卫不是？ 我知道。你怎么休息？ 我这菜也不足。 你来晚来了。 什么意思？ 龙门就 哦哦龙 坐下啊，别忙，打扫起来尽力 啊，换力换力，这句放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这龙门去 装你 把你摊。 什么八里摊儿？ 八里摊儿，你忘记八里摊儿，这又错不了了。 我知道是八里摊儿 啊。 你说戏词儿， 戏词儿。 大王桌 哪？ 大王桌。 别逗了，大王桌的喝动了啊。哦，戏仓库，这又错不了了。 我知道，啊、戏里边的大王桌。 哦，大王桌。 大王桌，大厅一人打扫，可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你不认得呀？认得。 有名的。有病的病，我病的我的那个统统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那个 日本呢、啊 啊、 你真笨，你真的 怎么办呢？ 有病便治，无病便消， 区区此人大大的有力， 但不知换个了。 你这个高兴的 有病便治多些，有病不要忙， 离婚了，离婚了。 请来尽力 啊！换力换力，这位君爷放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龙门君 是庄里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打扫，可从知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黑旗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他们哪一家呢？ 虽然贵之其名唤刘世华。 你们的灵魂物 真的是 咱知不到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魏文华合说的汾河湾，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一版的汾河湾是相当的火爆，而且呢与我们印象中的其他演员表演的汾河湾在包袱上有不小的差别，有许多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夹着姐弟的特殊关系，在表演上多处能感觉到有和姐姐撒娇的味道在其中，可说是一大亮点了。而姐姐魏文华的捧哏是严丝合缝，起承转合相当成功，对弟弟魏文亮的挖苦也是有深有浅，整段中都有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就拿他没辙的劲头，可以说这个段子是男女相声中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好，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